天明，眼角流出无言的泪，是回忆在胸口偷哭泣，痛过想过慢慢看清，外表平静是骗你骗自己，用微笑送你，还答应把祝福给你，忘了问谁收留我的心。当你为了我和他而犹豫，我不该只等待你做决定，如果认识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哦哦哦，想你想得好孤寂，我想你想得好痛心，想天大声喊恨我说出口的不到爱的万分之一，到如今还能说给谁？ 挂住一个人咧，真系可以挂到觉得世界末日咁嘅感觉嘅。会唔会你都有咁嘅感觉咧？想你想得好孤寂，我哋有台正宵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提提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7月22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6月24啦。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热嘅天气，当然吹下海风都系舒服嘅。而家冇得吹海风，听下海浪声。自己幻想一下自己在这个海岸边吹着这个海风。不过很多时候朋友走去望海，可能心情都是麻麻地。我都很喜欢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去望海，可以望足一日，由朝望到晚。 由日出望到日落。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喜欢嘅张惠妹有呢一首《听海》。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好，我哋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日间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同埋下周初天晴。市区气温高达35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嘅。随后咧几天仍然系酷热，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已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 嘅呢一首味道啊，咁我讲起味道咧，真系确实系嘅，唔一定系要食落口嗰种味道。味道咧，我觉得闻嘅味道咧，系觉得好特别嘅。每个人嘅身上面咧，其实都系带有一种好独特嘅味道。当然唔系话你喷口水啊，或者你系好大热天时流晒汗嗰阵臭汗味啦。讲紧咧系每个人身体里边发出一阵香味啦。当然嗰种香味究竟系咪香香公主嗰啲香味咧，就未必个个都系嘅。不过咧，总系有一啲嘅味道咧，系属于每一个人嘅身上嘅。可能系你嘅用嘅碱液啦。你用的洗头水，你用的洗衣粉，或者你用的油顺剂所残留的一些味道，而可能那种味道已经跟你的身体的味道混为一体的。咁啊，都系嘅，因为咧，尤其是好多好靓嘅女孩子咧，你就会觉得佢行过咧就有一阵香气咁带俾你。当然唔系讲嗰啲咧流晒汗，然之后咧一行过你都会感受到佢行过嘅一啲臭汗味啦，系嘛？啊，我自己都好中意闻一啲好独特嘅味道嘅。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呢种癖好咧，可以用癖好嚟形容。我好中意咧。闻呢、這个停车场嘅一啲嘅死气味，咩意思呢？有啲停车场系密闭式嘅，完全系冇呢一个嘅室外嘅地方，咁咧你就有一阵咧就系好俗嘅一啲嘅空气嘅味道。另外咧又好中意闻咧就系一啲急冻柜嘅一啲雪柜味，系要急冻柜、哦。咁另外咧亦都好中意闻咧就系入油嘅时候油站嗰阵油嘅味。啊，唔知道呢啲系咪都系一啲独特嘅一啲嘅味道，会影响到呢个中枢神经咧？唔知道。不过咧，即系话多闻又梗系冇噶啦，停车场嘅臭味系咪？不过咧，即系觉得呢种味道都好似好舒服咁嘅感觉。仲有一样嘢就系而家要听新闻。

像是放纵的滋味，你不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节爱如潮水，将时间带到嚟早上五点四十二分。今朝拣嚟好多佩佩都好中意嘅经典国语歌，除咗头先嘅呢首《爱如潮水》之外，喺我节目里边都好中意播小魔女嘅歌曲，特别喜欢嘅呢一首《自言自语》。 是透明的，心是灰色的，我是透明的，啊啊啊！爱是盲目的，脸是疯狂的。只是可悲的，我是绝对的。你是自由的，我是附属的，他是永远的，我是错误的。而梦是美好的，你是残酷的，我是灰色的，我是透明的。

钟亮主唱的童话。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的，吹微风，指望周末和下周初是天晴。市区气温约去到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随后几日仍然是酷热的。新界温28度，相对湿度 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天都揀了很多很经典的国语歌啦。讲起这位女歌手，我相信你觉得她的经典歌曲一定会数到这一首。执迷不悔。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心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从来咧，我都唔中意后悔嘅，所以每做一个决定咧，我都会深思熟虑，因为我唔会俾自己有机会系后悔。王菲《执迷不悔》。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在清晨省里，当然除了有佩佩之外，还有我们的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星期五愉快。 早晨早晨啊，沈医生啦。咁啊，沈医生记得之前咧，我哋就探讨过咧，这一个即系 case 咧，就系我哋都熟悉嘅周杰伦呢一位嘅艺人啦，就讲到咧，即系佢都有呢个惊恐症嘅问题啦。咁讲紧。惊恐症究竟是咩嚟嘅咧？嗱，平时咧我都好容易会惊嘅，例如咧，如果我见到一只曱甴喺我前面经过，我都会好惊嘅。又或者咧，我自己一个人搭 lift 嘅时候，我都会担心架 lift 会唔会困住我嘅。咁呢啲系咪都系属于惊恐症噶？ 剛才佩佩讲了几样嘢啦，咁第一就係剛才提到周先生啦，係咪大家都熟悉嘅，咁其实呢打开报纸呢，我諗近期呢、可能近呢几个月啦，大家都应该唔会话好陌生呢，就係、是、见到唔同嘅艺人啦，咁都会话自己其实都经历过呢啲好驚呀，所谓惊恐嘅情绪病呀咁样喎。咁呢究竟咩叫惊恐症呢？其实剛才佩佩所讲，当然嗰啲譬如我哋驚开嘅，譬如一啲驚曱甴啊，有啲人係怕高啊，有啲人係怕血啊嗰啲呢，其实当然可以分唔同程度嘅。一般即係哎我哋避之则吉啦咁样，唔好接觸咁多啦，咁嗰啲咧就可以理解係一啲個人一啲取向啊，又或者一啲特殊嘅唔係太中意嘅嘢啦。譬如我自己，我都好唔中意曱甴嘅，咁見到我都會避開啦，係咪？係啦，咁但係如果去到一個程度咧，係講緊即係驚到咧，喐都唔識喐啊，成個人好似僵硬咗啊，心跳又好快啊，跟住成個人咧好似失咗魂啊咁樣咧，嗱嗰啲可能咧就係一啲所謂嘅恐懼嚟嘅喎，啊所謂嘅特殊恐懼啊咁樣都唔出奇嘅，所以要睇佢嘅程度咧，咁樣去到分嘅。咁至於驚恐咧就另外一樣嘢嚟嘅，驚恐症咧講緊就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就唔係話我哋見到啲乜嘢嘅時候突然間好驚嗰樣嘢啊咁樣咯，而係咧通常啲人咧就無端端咧係冇乜原因底下咧。是会突然间觉得好惊嘅。惊到一个地步呢，是佢自己冇办法控制啦。觉得自己呢就嚟会即係可能唔得㗎啦，就嚟会离开呢个世界啦，即係可能个生命有危险啊咁样。伴随住呢佢身体好多唔同嘅唔舒服㗎，讲緊就係一啲可能心跳好急速啊、呼吸呢觉得好似自己唞唔到气啊，跟住呢係咁要索气啊咁样。咁觉得有啲晕啦，个身体可能个心喺度压住啊、翳住啊咁样，有好多其他身体嘅唔同嘅症状，总之成个人咧觉得系好啰啰挛、好不安，处于一个咧所真系好惶恐嘅状态嘅。嗰、那个状态可以话，如果你话零至十分嘅惊，咁佢真系可以去到十分嘅惊嘅。 那些呢就所谓的惊恐的特袭、惊恐的特袭是 panic attack 这样。那如果一个人呢就经常出现那些所谓的 panic attack 惊恐特袭的话呢，去到一个地步影响緊佢日常生活嘅话呢，咁我哋就会好怀疑呢佢究竟係咪已经患上咗呢呢一个嘅惊恐症囉。 你头先所讲嘅情况如果係发生一次，咁係咪就已经判断佢係有呢一个惊恐症，定係真係都要发生颇为频密先至会即係觉得佢係真係确诊做有呢一个嘅惊恐症㗎呢？ 冇错啦，其实呢一次半次，咁如果我哋可能个身体状态状况唔係咁舒服嘅时候啊，咁可能都真係，又或者呢咁啱嗰日呢冇食早餐喎、即係可能血糖低啲喎咁样，咁有一两次呢一啲咁样嘅经历啊，经验咧，咁其实又唔系啲乜嘢嘅大问题嚟嘅、基本上咧唔使太担心，呢、这个就绝对我哋唔会因为一次嘅惊恐嘅情况咧，而就断定佢有呢一个惊恐症。所谓如果真系有一个去到惊恐症啊，一个病症嚟讲咧，我哋系需要一系列嘅即系指标嘅、包括咧佢有一啲唔同嘅。即係情感上啊，或者身體上面啊，嗰啲咁樣嘅症狀啦、咁同埋個時間上面呢都係好需要嘅、我哋起碼呢就講緊即係都要一個月啊咁樣、以上呢佢喺一個密集嘅時間裏面呢、都會有一啲咁樣嘅驚恐突襲呢，再加上呢呢啲咁嘅情況係影響緊佢嘅生活啦、又冇其他身體又或者其他情緒嘅毛病咧，係影響緊佢嘅話咧，咁我哋先至即係比較懷疑咧，佢係咪有一個咁樣嘅驚恐症咯？ 當驚恐症發生嘅時候咧，咁應該點樣處理？即係佢自己點處理，同埋如果喺佢身邊即係陪伴住佢嘅人，又應該點樣處理咧？ 其实呢即是这个情况呢去到如果真是一个惊恐症的话呢，即可以说他那个惊恐的情况呢已经成日都困扰住他了。是吧，即如果你说一次半次，那他可能都不会觉得很大问题，可能觉得自己身体状态不好啫。但是如果成日出现的话呢，他都会觉得喂好有问题、哦。通常那些人呢自己都会去求医先的。通常我们就会讲是不是担心个心脏会不会有事啦，是不是通常就是会担心这样。所以好常见呢就我哋会去搵咗家庭医生啦，又或者心脏科医生啦、甚至係急症室过有啲人会去咁呢、就去做一啲身体检查先嘅。咁呢个係必须嘅，因为我哋都冇可能 排除其他问题。 係啦，呢个係好紧要嘅，一定要做嘅。咁排除咗身体各样嘅问题之后呢，咁呢就都冇问题嘅话呢，咁我哋就会向嗰个情绪惊恐症呢一个嘅方向呢去到探讨啦，同埋去到即係诊断啦，甚至係如果真係诊断咗嘅话呢，就向呢个方向治疗。咁所以呢家人呢如果见到你身边嘅屋企人有咁嘅症状嘅话，第一样记住要带去睇一个医生，做咗身体嘅检查先，真係排除咗佢有冇生理嘅毛病影响緊佢。如果冇嘅话呢，就我哋一起鼓励佢啦，陪伴佢啦，去到寻求一个可能精神上面啊情绪上面嘅一个嘅评估，同埋呢如果真係有需要嘅话呢，就要接受相关嘅治疗囉。 其实香港普唔普遍嘅呢？ 香港嚟讲咧，其实真系近排咧，可以话近几年啊，都见好多啊，喺个私家嘅嗰、那个场景里边咧，其实都真系好多唔同嘅人咧，系有咁样嘅情况嘅。 点解会咁嘅咧？即系你话近几年系特别犀利。 咁其实可能因为好多其他原因嘅，就未必话真係成个社会嗰一个惊恐症嘅病发率呢突然间提升咗好多咁样、有未必一定嘅。不过呢都我相信同个大环境都有啲关系啦、可能大家知道呢几年发生嘅唔同嘅情况啦，无论香港社会事件啦，无论呢就係、是、嗰个疫情啦咁、样，都有可能呢係令到即大家冇错啦，诱发出嚟啦。咁至于你话个社区里面呢大概有几多人有呢个情况，一般嘅调查研究呢就大概係2-3% 至到呢5-6% 不等嘅。咁至于男女比例呢就大概係1:2咁样，咁男係1啦，女就係2咁样嘅比率啦。呢、个就大概啦，一般即係嗰啲调查咁去发现有呢个迹象啦。咁、而你话病发几时呢，通常呢就讲緊係一个即係青少年期啦，去到大概即係30岁啊咁上下呢啲时间。就是那个病发率比较常出现的一个岁数。 会不会即香港人工作压力 大或者背负嘅责任比较多，系特别容易有嘅咧？ 当然啦，香港系一个咁急速嘅一个步伐嘅社会啦、我谂即系听咗好多人，即系近排都会有去移居外地啦，系咪？翻翻嚟一啲 feedback 咧，好多都会讲啊，嗰、那个唔适应咧，有可能就系嗰个节奏啊，真系慢好多。 系 咁啊，咁所以可以想言之，香港嗰个节奏咧，确实系快嘅，系一个咁样嘅咁大压力嗰、那个。工作環境啊，或者個社會啊，甚至家庭上面呢，都係即係樣樣都要講快啊，講效率，講精準嘅話呢，嗰、那個壓力自然係會大嘅。咁即係個高壓嘅情況裏面呢，當然即係會有呢啲咁樣相關嘅情緒出現呢，個機會都唔細㗎，係咪？咁亦都可以係其中一個誘發佢呢啲驚恐問題呢誘發出嚟嘅一啲因素嚟㗎。咁、當然呢啲係其中一啲因素啦，其實驚恐症嘅形成都係好似其他情緒病一樣咧，係多因素嘅、多因素嘅啊，咁包括埋就係一啲遺傳性啦、家族史有冇咁嘅情況啦，咁加上即係父母即係一路成長嘅背景，如果父母啊、屋企人啊嗰、那個氣氛咧都係好緊張嘅，即係好多好多焦慮嘅話咧，咁本身咧都係會有多啲即係咁嘅危險嘅因素喺度咯，同埋可能如果佢童年嘅時候咧受過一啲嘅創傷啦，又或者一啲嘅侵害啊、侵犯啊咁樣咧，其實呢啲心理上邊嘅陰影咧，亦都係可能咧令到佢容易啲患上呢啲驚恐症啊咁樣嘅。 治療困唔困難嘅咧？ 其實治療咧可以講，如果真係及早求醫啦，同埋咧係對症下藥嘅話咧，其實嗰個康復嘅機會咧，其實都好高嘅。咁啊，七八成嘅機會咧，係可以完全即係可以控制好啊、醫好啊咁樣。咁一般嚟講，我哋醫治嘅方法咧，主要都係一個心理治療、行為治療啊咁樣。咁啊，需要嘅時候咧，可能配合一啲藥物嘅治療咧，咁啊，會令到成個治療過程咧，都係康復機會咧，都會大好多咯。 咁嗱，頭先你講都有機會會好翻啦。咁如果好翻之後，會唔會有機會復發噶？ 係會嘅。是会的，咁啊见唔少嘅病人呢可能真係可能好返啦，咁啊一两年后啊两三年后啊，咁可能遇到一啲即係生活上嘅压力嘅时候呢，草草埋埋加加埋埋佢又唔係太懂去到减压啦，咁又或者呢真係啲压力不断咁接踵而嚟嘅时候呢，有可能都係会令到佢嗰个病呢再一次嘅翻发啦。咁所以呢通常我哋讲緊呢喺佢第一次病发嘅时候呢，我哋都要好多嘅教育啦。同埋有一个嘅治疗上面呢都系有一个即係好小心嘅巩固期啦，要帮佢呢无论药物上面呢即係一个巩固嘅时间，帮佢体内脑部一啲嘅血清素失咗平衡嗰个现象呢有一个比较好嘅巩固。咁再加上呢心理治疗呢都系好紧要嘅。因为呢如果我哋即係可能唔识去到应付压力啊，唔识应付当身体有呢啲咁样嘅惊恐症状出现嘅时候嗰、那个嘅反应啊，或者嗰个心态上面嗰、那个即係配合啊，如果唔系合宜嘅话呢，好容易就令到嗰个惊恐症呢就会延续啦，又或者呢是翻发啦咁样。咁所以呢当佢第一次起嘅时候呢，我哋就已经要做呢啲功夫，有适当嘅教育，俾佢知道究竟咩嚟一回事啊，惊恐症究竟我哋嚟嘅时候我哋要点样应付佢呢，点样去到看待嗰一啲身体嘅症状呢，个心理要点样去调教呢，呢啲全部呢我哋都系喺第一次病发嘅时候呢已经要做。咁当呢啲做得好嘅时候呢，其实个复发机会呢都系相对减低好多嘅，可以。 都系嗰句啦，其实有病嘅时候就应该要嗱嗱声系去搵医生对症下药啦，同埋呢我哋要面对个病而唔系去逃避个病啦，咁样呢就会令到自己呢系更加容易呢踏上呢一个康复之路嘅。 系啦。 咁好，咁今日呢唔该晒呢就系沈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就住唔同嘅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吧。拜拜。 拜拜。 送走了沈医生之后呢，莫仲华剩返30秒就到呢个上午6:30啦，即係话呢今朝早嘅清晨爽你亦都要告一个段落。不过唔紧要，因为听朝早依然有佩佩喺呢个清晨爽你呢再次同你喺空气中相遇。冇错，就係星期六早上嘅5:00到6:30。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拜拜。